的你。 快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生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接受缘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全粹，就算有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 所谓，只要同去同归，成败也无所谓。

的回忆。 FM 999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从旧站到离散，遥

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不管爱是多近，爱是无尽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是那么苦，已经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如果爱得多情，爱得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。